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是晚上九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我的妈呀，时间一晃就到了2022年1月1号。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新的一年，全新的直播间，新的一年有全新的主题曲，新的一年又有一个非常红色的泽华。怎么个红色法？然后今天我们直播间到底有多漂亮？然后我们直播间今天容纳了多少来宾？会带来多少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Ladies and gentlemen，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老规矩，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跟我们互动。好，说到新的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今天一开始没有听到主题曲，对不对？2022年的全新主题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以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现场版本的主题曲的演唱。来喽，好，我们稍事调整一下哈。来，我们重新来一下，欢迎我们今天的2022年主题曲的演唱者 Doris 何小何。 是不是想要我清唱你就说， 我感觉是这个意思。 来，我 OK。 好，我们请技术老师再调试一下哈，就好货都要等一下，我们好的主题曲这么精心制作的也需要好好的隆重的等待一下。终于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带来现场版本的主题曲了。然后再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好好的夸赞一下我们的融媒体机房，我们全新的直播间到底有多漂亮哈！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何小何。 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九点整。好像跳出那巨兽的高楼的任务外放鸟的讨好去呀呀，可能这是笑话的游戏，我真的以为你是白痴，只要打开的是都是运气，那水泥大豆花风还请顺着的美好的自我可信。现在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就听说 怎么样，各位？直播间当中现场揭晓2022年主题曲是不是格外的适合这个融媒体机房，然后格外的适合我们这个新的LED 屏上的一个视频背景呢？ 特别的热闹。 来，我们请小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主题曲的制作，好不好？ 这个制作首先还是需要，哎，突然听不到我这个声音。这个，哎，没有，还是没有声音。让我出声吧，老师。然后这个主题曲呢，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我们的 How 组合啊。然后首先呢，一开始呢， 有了吗？ 有了 吗？好嘞，好嘞，好嘞，嗯。一开始是，当然是来自于泽华的邀约，对。然后呢，泽华邀约是非常空泛的。泽华说：“哎，小何，你看这么优秀，是不是可以给我制作一下2022年的主题曲？”小何说：“好呀。”然后我就说：“我要 Sex and City 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就没有然后。然后你怎么想的呢？ 那泽华老师要以这个商业互捧开始的话，我肯定是感谢泽华老师对我的这个信任，对。然后泽华老师给了这个命题给我，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它既有一点拉丁的这种感觉，但是它是又需要一种很有情绪的性感的一种声音，然后才能够衬托泽华老师晚上九点开始的这个氛围。 听起来在叫泽华老师，泽华老师里外里在夸自己的声音又好听又性感又优秀呗。 这个话就不能是自己说出来。 当然除了你这个本身很优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臣，对不对？ 对，就是需要非常隆重的介绍我这位功臣，他就是242团组合里面的李赫汉浩子。 Hello 大家好 呀、yeah, 然后你们所听到里面的那个非常骚气的号的声音啊，然后整个音乐的这个铺垫呢、啊、还有里面还有一个男生的那个和声都 是，不是泽华，不是泽华，可能大家会误以为是我的声音、 啊、 不会。 哎，是我声音也没有任何违和感好不好？不然我现场给你唱一个 会更好听，会更有风味。 哎，那个小号真的吹得很好听。哎 啊，谢谢。 他跟你说完以后，你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或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吗？ 因为当时你给了 浩总，我们离话筒近一点哈。 因为当时你给 reference 的时候，我听了一下，然后我也跟小何我们俩在想，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的东西去呈现。然后我给小何听了一下我之前做过的一个拉丁的一种感觉的东西，然后他说：“哎，这个蛮好的。”然后就我们俩就熬了个大夜，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编了一个大概的东西。 所以请问你们在那个录播间机房当中的时候，是一个完全 freestyle 的去现场碰撞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版？ 对， 其实有碰到很多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听到好听的都觉得可以发散一下，就是对，但是到最后就定了一个感觉，这应该是泽华老师需要的那种性感又有张力的那种晚上的感觉。 希望大家可以满意，我们已经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然后一开始也是现场演唱，哎，我们都没有放这个录音室的版本，直接现场演唱。哎，直接现场演唱有压力吗？作为这首新歌， 其实说实话呢，刚才一开始我是没听到自己的声音。 是啊，因 为 新的机房容易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的问题， 但是没关系， 大家多多的包涵。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刚才唱的时候我真的是好像自己又在刚刚录的那个当下的那种感觉， 是 非常好。而且因为浩子的那个他的音乐真的铺垫的让我特别有那种情绪，对，而且我自己的声音也特别的搭， 主要是你唱得好。 好了，你们俩再这样没完没了的互捧完以后，我们今天节目不要看了。 就感觉好像 你们都不没有必要存在。对不对？ 就感觉在叫，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就想跟着一起摇，就 是 这种。 是， 对， 我现在有点不好意思。 最主要的是大家看我们视频直播，明明坐的这么满满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开播了将近十分钟了，只有两个人跟大家打招呼，剩下人都是用来做陪衬的吗？ 那不是，那肯定 歌词不有一句话吗？重复的套路，陪衬就好。 哎，好难过，一月一号不要那么难过，好不好？所以 Who are you？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Mary J 马竹君。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马竹君，大家元旦快乐。 你这次不说你是来自东北的 Mary 了？ 不再说来自东北的玛丽了。今年了，新年新气象。新年从普通话开始。 而且 Mary 是今天下午刚刚从现场表演结束完以后，又马上就来赶第二场哈。 劳模。 人家说，我说不行，我说九七四在等我。 对，这么好的一个新的机房，必须要第一个来享用。然后元旦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我们先听这个 Mary J 好不好？你想听跟大家分享个什么样的歌？ 好的，Thank you。 我们大家热闹一点的好不好？ 热闹一点， 适合一点新年感觉的。 今天热闹一点的，今天好像唱的东西都非常的 R&B， 非常的就是像、非常的温柔 哦。 那要热闹一点的东西， 没关系，你要温柔的开场也可以、 也可以啊。我们今天做一个温柔一点的开场好了。What do you think？ 好， 键盘手也是老朋友玉， 对，是我的制作人玉。今天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来到了泽华的新的 live show， 感觉非常开心。 新的直播间， 新的直播间 ，OK， 对 live show 还是老 live show？ 好的，好的，新的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感觉真的过年了，大家 有没有把你的新房打开？ 哇，把我新房狠狠的撞击了一下。 那 leave the door open 可以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很会凹歌有没有？ 哇， 真是专业的音乐 DJ， 受不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是在这个位置 cue 我。OK， 再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说豪华大气的直播间，对，是的，很漂亮。然后我们今天嘉宾带来的音乐也非常的漂亮。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这个版本的《Leave the Door Open》。 元旦第一天，把我们的新房打开。 好，我们现场弹唱版哦。 好。 You don't wear it, oh, you got plans, don't say that. I'm sleeping well in a row. I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My house thing, my pool on, just shakes me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in the west wing. You just mention what's happened. I ain't playing no game. Every word that I say is coming straight from my heart. So if you're trying to lay this up, I'ma leave the door open. I'ma leave the door open, boy. Did you feel the way I feel when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tonight, baby? Te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So sweet, so tight, I won't bite unless you like. If you smoke, I got a haze. Oh boy, you're hungry, you ain't got fillets. Ooh baby, don't keep me waiting. There's so much love I can make it. I'm talking kissing, cuddling, rose petal in the bathtub. We're gonna jump in, what's popping? I ain't playing no game. Every word that I say is coming straight from my heart. So if you're trying to lay this up, I'ma leave it open. I'ma leave it open. Did you feel the way I feel when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tonight, baby? Te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一如既往的好听。哎，兔夫兔是第一次听麦这唱歌吗？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夸？ 非常好听，非常。 哎，这么官方的，非常好听。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样听起来非常好听，很不走心哎。 我们俩跟他这一直在 这个打响指 了，我们开始。 好， 往里往里加呢。 啊， 在参与呢。 主要 Two for Two 呢，刚才跟竹君呢，刚刚一见面呢，就是 好了 ， 就是特别 他身边要拦下我的，反而好奇的有什么样的故事。 咱们可以模糊一点，就是刚刚就特别的急忙嘛，匆忙要互相帮助，就是他们在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时候，就要互相帮忙弄耳机啊，就是 就是非常的就是互相帮助的那个状态、 哎就是、就是比较亲密说白了 哎呦 不认识的比较亲密整得有点尴尬哎一首歌结束了我们都大家都熟络了起来 可能你一开始就把心房打开了所以你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大家这个把心房打开格外的打开呢哎这首歌很难唱哎 嗯确实 太棒了 对啊完成度很好哎 太酥了 你们排练了多少次 五个月吗我们两个经常我们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两个坐在一起然后他只要弹什么我就会唱什么 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的话、哎、来玉 新年新气象啊哇OK I don't wanna be alone tonight But boy I just can't get you off of my mindI done another thing you do So I don't wanna be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 Can we light a fire? I need somebody who can take control I know exactly what I have to do So I don't wanna be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I wish somebody knew Ooh, baby, baby I'm dancing with a stranger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I wish somebody knew Ooh, baby, baby I'm dancing with a stranger Dancing with a stranger 可以了吗 等一下不是谈什么唱什么吗 嗯对、 啊。结果只有一首歌啊。 啊 这样感觉像是你们提前蕊好的。 那 不是要一句一遍的那种吗、啊、小何都没有想到吧居然可以这样现场考试。 新年整新活真的。 我其实挺开心的。 对啊。 就感觉咱们坐着就可以开一个音乐会。 而且甚至我觉得可以有一种接龙的感觉。 对。 他想不起来别人可以怎么样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好舒服啊这种。 对啊这个结果是考验玉。他会弹多少曲子 我行我都行我要是弹一个嗯接龙吗 OK Sunday、Yesterday my life was all the more 天哪 Oh Sunday 这是第一首 OK Ba-da-ba-da-ba 第二首 Boy, I know this might seem straight But let me tell you I'm out of order for Stepping to you this way See, I've been watching you for a while Then I just gonna let you know that I'm really fitting your style Cause I have to know your name And leaving with my number 我开始准备想第三首 Gonna call me someday If you want, you can give me used to it If you don't want, I ain't mad at you 第三首啥来的 OK 接龙接龙来我们换下一个人 来小何你看你能不能接上哈来玉继续 不是玉平时不是来吧我要不然要怎 么、哦、好好这就即兴的来来来来看到底默契是真的还是假的 没有默契我感觉 没有默契我还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平台哈，目前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的新的直播间的机房然后以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礼品真的难得给大家准备的礼品 哇 很漂亮你们猜这是什么有人能猜到这什么吗 这是个盒子 盒子好里面是啥都没有是吧 但是上面有 哎，就这么看不起我们九七四连个礼物都不给大家准备空盒子 新年有可能跟日历啊什么的有关系 哦小小的台历、 哦、 啊是吧、哦、我说这你的猜测嘛 对、 啊、还有人猜嘛哎你们两位新朋友也可以说话 总不能给钱吧 那我自己就想要可能都不忍心发出去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我觉得新朋友要从他的那个特别厉害的长相开始介绍出来 对你先用语言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再用你的长相跟大家打招呼 对 语言啊好吧 大家好我是琵琶手谷雨 谷雨好 弹琵琶 老师 哎，如果用琵琶来弹，大家好，我是琵琶手谷雨，会是什么样的表达？ 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少来了。好，你认真的弹一个，那刚才是我随便跟你说的。 啊、 如果用琵琶，对啊。 那我弹一个优美一点的。 好呀。天哪，太美妙了！你这样弹的时候，我就心想，应该让 Mary J 在前面来一个歌伴舞。 我就刚才就有一种想喝茶的感觉。 应该每人一杯茶吗？应该 喝茶呀！我上去歌伴舞，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有 我穿一身旗袍， 那画面很美。 我来一个功夫茶， 哎， 可以。 哎，我刚刚有一种去到了《红楼梦》的一个感觉，好好听啊！所以你今天来是跟谁要合作是不是？ 我今天是背景音乐。 你不能这么说，就是我还是要介绍一下。 对，你隆重介绍一下。 其实之前来过好几次的时候有演唱一些歌，然后里面我也有专门写了留了很多部分展现民族器乐的一些部分，然后其中跟谷雨合作的这一首就是我最近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狮子》里面，然后它既是一个迷幻的电子，但是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有交给了琵琶来展现的一首歌。 你交给他展现也是像我们主题曲一样把主动的权利交给他呢，还是你会有一个大致的方向？ 没有，就是每一个音符都写的比较什么、对、但是其实他已经算是在流行歌里面这种乐器的占比已经比一般的要多，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写乐器的，所以对他们的那种音色不同的演奏法我也特别的喜欢和好奇、所以在里面的话其实要求到他们其实用到了比较多的很多专业的一些演奏技巧。 谷雨跟小何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太棒 哦， 美， 很敷衍。哎， 不能这么敷衍。 对， 好好想想， 他应该是一个要求很严的一个人吧，事儿很多的一个歌手。 对我来说还好吧，我觉得。 哎呦， 可能我是 就说难不倒。 对，就是因为他实力比较好，所以就是还是挺能 handle 到这些东西。 我们说琵琶弹得好，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你既然这个实力那么好的话，你给我们来快一点的。 你来个快一点的。 对，展现你实力的。对。 那就十面埋伏吧。我要炸了。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千军万马的感觉， 真的是，谁能想到我们今天会在1月1号元旦直播间当中听到这个十面埋伏。刚才你在现场即兴带来这段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今天有一种这个元旦晚会的一个感觉。 元旦晚会吗？ 你看我们上半段有多少种风格在节目当中出现。 对， 来来来，二四二组合，他刚才琵琶弹怎么样？ 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他已经把这变成战场。 你们俩离话筒近一点，说相声也离话筒近，让大家听清楚一些。 好的，好的，好的。 哎，谁捧哏谁逗哏。 那肯定是你说吧。 我没有，就是、哎。 来，你 第一次 离近点，离近点，离近点。 第一次现场听到琵琶声音，真的觉得很不错。 嗯，那最近有点虚，来我来说吧，就是真的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你这样说人家不太好， 真是个。 而且你还不、哦、而且你还不生气，我让你转身离场，说谁说 的？我知道想我那个刀在哪儿放的。 OK， 想我 进词，这是进词。 好，耗子你继续。 就是他的这个弹的真的很震撼，真的。挺震撼我的，就因为我接触民乐也比较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琵琶，一般都是古筝啊、二胡啊这种的， 是 琵琶还是真的蛮少的，所以还听起来真的很过瘾。 然后他今天既然来了，我们也不会放过他，除了有自己的独奏部分，一会儿我们看能不能跟别的流行歌曲进行合作哈。 当然， 我们 本身就有一个 好上半段，还有一位嘉宾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介绍，这位嘉宾也很厉害。 对， 回来以后呢，我们先听这位嘉宾唱歌，以及要听一听二四二的作品了。 Yeah. 好的。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说到我们今天有礼物送出啊，大家看到都没有人猜对，这个是挂耳咖啡，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跟 K3101 联名制作的一个挂耳咖啡，是在974 Live Show 当中首发哈。想要怎么样获得我们这个挂耳咖啡，稍事休息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揭晓。 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要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OK, 3, 2, 1, let's jam。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精彩周年庆，新年狂欢购，即日起翠微百货各店百货类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翠微店荣耀换新，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周年庆精彩分成，单店购物满200减40，更多精彩期待您到店莅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新年新气象，1月1号晚上9点半，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刚刚换到全新融媒体直播间的泽华。 我们这个融媒体直播间真的不是我夸，除了这个画面没有美颜之外，他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画面是没有美颜的，但是你们依然很好看啊。然后我们的直播间有非常漂亮的 LED 屏，大家可以看到身后的973秀我们独家打造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背景板，也格外的漂亮。当然新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精心的礼品，前面也说到这是974北京音乐广播联名K3101所带来的一个挂耳咖啡。之后在台庆日1月23号这天呢，娱乐最王牌会再给大家隆重的介绍这个挂耳咖啡。今天是在973秀当中我们进行首发了，我们一共只准备了4盒。想要怎么样获得我们今天的礼品，可以在新浪微博，因为第一天做直播呢，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个聊天室，不是不理大家哈，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顾到这些，所以在新浪微博找到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留言。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全新改版之后的974 Live Show， 我们每周六周日播出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然后各位把几点到几点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然后发下来以后，我就会通过节目组然后抽签告诉大家哪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第一份挂耳咖啡。然后上半段节目当中有一位嘉宾没有跟大家介绍，接下来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位新朋友，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云强。 好，就完了吗？ 来自东北。 哎哎，好嘛。 所以你是什么呢？你是歌手啊，制作人啊，还是对 歌手，歌手张云强。 OK， 那我们是先以作品跟大家打招呼吗？ 可以。 你该不会现在很害羞吧？还是你平时话就很少？ 就是本职工作是录音师，就见人见的比较少。 录音师见很多人啊，只是不跟大家聊天， 就一个 啊，一对一 啊，对。 今天直播间塞满了这么多人，就有一点社恐哈。 稍有一点。 好，我跟你说，越是这样的人，越往后自己越放得开，对。来，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云桥第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但我没想到你说2022年时间过太快了，1月1号，然后你就分享一个人。 嗯，因为去年也是一个人。 哦，是主要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状态哈。 对， 你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因为一个人，所以想要写这样的歌。 嗯，反正总是一个人。 好，这城市那么大，这城市有那么多人，即便一个人，1月1号过元旦也挺幸福。好，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这首《一个人》，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继续啊。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2022年全新改版的973秀是几点到几点的播出时间？把这个答案发送上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挂耳咖啡一份。接下来现场带来的《一个人》。 总有商量的余地，倒还好，还没把非走不可的决心当作勇气。不怕相互凌迟，可怕颠倒位置，还有是自己，我还有能忘了可笑的信息，那还有可笑又可爱的信息，天黑以后有某个人 在某个路口，伸出某一只手带我去某个结果，就算漫长时光还有期待。从前遇过这样一个人，曾了解很清晨，想起来像别人的故事不感人。后来遇到这样一个人，常聊天来等等，怎么聊着聊着聊到陌生。那还有惊心动魄的呼吸，那还有失去的空气，倒还好，时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倒还好，还没把非走不可的决心当作勇气，不怕相互凝滞，可怕颠倒位置。又问自己，那还有能忘了颠簸的踏实，那还有可爱又可笑的星期天。黑以后有个路人在某个路口，伸出某一只手带我去某个结果，就算漫长时光还有期待。 现场带来的一个人，这也是云桥自己的作品哦。真的，以往直播间没这么多人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热闹的这种雷鸣般的掌声，像是我们现场有很多观众似的，很好听的这首歌曲。 谢谢谢谢。 然后我很怕看到这样歌名，会觉得一个人有的时候在一个城市待久了，寂寞惯了，就会习惯一个人。 对。 但是结果这首歌曲的最后的一句歌词。从前遇过这样一个人，将来总会遇到，他其实还是在期待着爱情的， 可能吧。 你怎么笑了呢？那怎么样？是你自己不期待吗？ 嗯， 毕竟是你自己的歌，还是你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写的歌，不是你写的哈。 以前可能期待吧。 嗯， 现在就还好。 真的就还好， 他可能更期待一只猫吧。 那也很好啊。 今天上我家的时候，看着我的猫那个口水都流到。 哎哎，哪有看到猫口水流下来的？这是一个什么样奇怪的画面？ 他看着我的猫就在那 傻笑， 就在傻笑，然后我猫就 嗯，那猫比较觉得可能我害怕，就躲在了沙发底下。 你喜欢猫是因为有猫的陪伴会让你更加自在吗？还是为什么喜欢猫呢？ 就是没养过，我也不知道。 所以猫和狗你是更是喵星人？ 可能是。 嗯嗯嗯。现在好像很多人在新年的时候都会有许下新的愿望哈。 嗯。 然后常有人会觉得说一个人始终好像不是一个幸福的状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家告诉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踏实稳定了，一个人比如说跟猫在一起，跟狗在一起，或者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相处的好了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嗯，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挺自在的， 对吧？哎，现在录音师唱歌都这么好了吗？ 哎，谢谢。 你之前是有做歌手吗？ 就 有歌手梦吧， 偶尔啊。对对对，有。 后来怎么就破碎了呢？还是说你现在依然是有这个梦的？ 可能性格的原因吧。 啊， 就还是比较怕生。 嗯， 然后可能偶尔自己出一些歌就还挺舒服的，就比方像现在这种，我就很其实挺紧张。 但是唱的是很好听的，然后也很舒服的。 谢谢。 怎么样，现在录音师都唱这么好了，你们这三组歌手， 哎，好好内卷啊，真的是。 哎，没关系，又不是 压力好大， 没关系，大家都是录音师。 哎，所以二四二也是有录音师这样的身份是吗？ 录音混音编剧， 嗯， 做这么多事儿啊？ 啊， 基本上我们俩都是斜杠青年了。 对， 对。 你们的斜杠青年怎么理解呢？ 我现在就是我是做法规事务工作的。 哦， 对，我是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你平常是穿西装的？ 嗯，反正跟现在穿的肯定是不能 不， 这件绝对不能穿到、那个、 格仔衣服。 对对对对对对，格子的衣服。 哎，那你怎么踏上音乐这条路的呢？ 因为很早就是有加入那种管乐团那种的。 嗯， 然后那种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古典乐那种，可能都是从那会儿开始的。但是我变得又比较叛逆，我就开始听一些 hip hop 的东西。 哎，听古典乐会叛逆是吗？ 你就不喜欢听啊，就很烦啊。 嗯，原来是这样。 然后就走了 hip hop 的路。 我们全都 哎，说走就能走上吗？你是遇到了耗子以后然后才走的，还是就自己先走？ 没有，我们俩认识也很早 啊、 嗯。 是聊爵士聊到一块儿， 我们俩聊爵士乐聊到一起的。 好、啊， 对。就是我们在一个说唱群里聊爵士，然后聊到我们俩。 你说是群里网友的方式，然后聊音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都很早以前， 我们俩是偶遇才真正认识 啊。 我们俩是先聊 到今年正好我们俩十年， 对， 我们俩正好十年认识。 你们俩 是什么婚呢？这是 银 婚 还 是 还没到 还没 婚？ 到了。 那哪一年开始决定一起来做音乐的呢？ 嗯，2013年。 2013年 年底的时候， 那会儿是有什么契机吗？ 就是聊得蛮好的， 很投机，觉得有一些能碰撞一些东西，大家 然后组的之前的团体。 嗯， 对。 2013年那会儿做的音乐是一个好的开始吗？ 不算吧，但是算我们就是真正想做的一些东西，就真正那时候能真能 touch 到你那个内心的那些音乐。 所以其实是那个时候自己的心理准备好了。 对， 不管大家是否准备好，然后你们就愿意做这个事儿。 做音乐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对对， 自己准备好就好了。 对对对， 你说的 对, 对， 想太多总是没结果。 对， 来，我们说这么多，还是用音乐跟大家打招呼吧。 嗯， 第一首先跟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海盗船吗？ 海盗船吧。 好， 海盗船。 好，我们在海盗船接下来大家之前呢，先说一下刚才我们第一题，2022年全新改版之后的974 Live Show 的播出时间，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谢谢大家，是周六周日晚上9点到11点。然后恭喜这位叫做不要给我起外号的朋友，第一份礼品你就获得了，然后请私信给我，告诉我你的收货地址跟联系方式，之后就会把这份大礼送给你，祝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以下我们一起跟随 Two for Two 踏上他们的海盗船之旅，有请。 Are you ready, kids? Aye, aye, Captain. 太小声喽， 是的，船长。 I got a diamond ring, vintage coat, 戴上墨镜是个 sunny day. No need to tie my shoes, need no rule. Be on my way. 岛上的中路去开上白油路，整个城市是我藏宝图。升起骷髅机甲，扮上我和你，是个故事，所以 going smooth. What you wanna do? 不去 LA, 我们在加勒比。What you wanna do?你前男友太烦，让他喂鲨鱼。About my plan， 现在我从海上问的船长的眼睛红的走掉吧。In my plan， 现在我从万千的宝藏里发现你还不算太晚。 想找到月亮， 随时 call me， 如果想逃离， 给你满天的月光。 灯下的你真的好美丽。乘风破浪，随时随地。好了秘密，请你欣赏。Let go, let go。 时间你几分钟，有没有时间？今晚吹吹风， 调一杯日出，我喝一个蹦，不是泰坦尼克但你是主人翁，海上的水塔不用望天涯，只是探索我的新大陆，为你打下的天下从来不会碰差，真的宝藏根本藏不住，我去往那度，我去往那度，把这首歌放给我的 lady，我去往那度，我的讯号早已锁定你的踪迹，这条船飘向宇宙，随着银河的暗流，再一次陪你看夕阳坠落向世界尽头，寻宝到月亮，给你满城的月光， 脚下的你真的好美丽，乘风破浪随时随地， 很会抢戏， 没忍住，不好意思。 唱的真好， 这是听到这就觉得好 抢，锦上添花呀！ 这是 Two for Two 组合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作品《海盗船》 啊，对。 然后他们的作品表演不仅好听，而且非常的好看呢。 不好看，不好看， 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状况才更好看啊。 Wanna do？ 其实我唱的时候，我也在歌坛这儿的，一般站在台上还好，就这种都对着麦克风看着这个有点。 我们这么大的舞台区，你想下来就下来呀？ 他们是嫌发挥空间不够， 还赖我们都让你坐在凳子上了，真的是。 我刚才在抖，你知道吗？ 真是我。 刚才在抖， 那是倒看不出来，看出来你有个捂脸的动作。 我也在抖。 那么直观的捂脸是为什么捂脸？ 是因为自己在抖。 这个抖是因为紧张吗？今天？ 稍微有一点吧，因为从来我们一般都是台下边就是面对其他的观众，我们去唱的时候还比较好一些。对。 哦，我们今天你正前方有三位摄影老师，哎， 摄影老师都非常开心。 三位太少， 主要三位摄影老师得扛着这个。 没 三位老师都在摇啊，对，跟你的律动走呢。 然后高志怎么样？是年底这个事务的工作太多了哈， 太多了， 对，多到你都忘记歌词了，怎么回事？ 哎，这个业务还需要加强，这个斜杠这一面还需要加强，对，那面斜杠捂得太好了， 但说到斜杠青年，现在的斜杠青年越来越多了， 是，对， 作为资深斜杠青年，真的可以工作跟这个音乐事业相结合好吗？ 总有点梦想吧， 啊， 就是当你坐在工位里，你总得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成为你精神上的一些就是追求。 是，但我发现更多人好像是在工位当中只是幻想自己可以做别的斜杠的事情，但真的敢迈出那一步的人并不多。可能大家主要是觉得一方面可能精力有限，另外一方面不一定两件事都能做好。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先去实努力去实现一下，这个才能说能不能行。 从2013年成立，现在已经2021年嘞。 你们 这实现的真很久哎。 啊，对，真的，我们时间真的是蛮久。 让你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就是、 除了忘词儿。还有紧张，你跟我一起参与，真的现在还紧张。 就是 其实我必须得说啊，他们作为斜杠青年，但是他们在音乐上面，他们那个 hip hop。他就算是 rap 的那种音乐，但是他们的音乐性跟他们其实实则我一直有听他们的那种作品，其实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到位，他并不差于任何在线上的一些 rapper，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作品。 感觉你好像想要格外的点谁的名字似的。 就是大家想要要多听听他们22的一些线上的作品，真的是非常有感觉，就是音乐性特别的强，就很搭我们的胃口，我们听着就很想啊，就在那飙了，觉得 今天会约歌的他们 非常 哦，原来就是因为约歌他来 唱， 并不是，并不是。 其实现在都可以，他放的这首 beats 完全就可以， 对呀、啊，多好听， 可以玩呢。 来，说来就来，只要玩。 OK，check。 就你在想什么、oh yeah、你的眼神惹到了我、 Baby If I want to I'd be the one for you I'd be the one for you Check one two 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 四，耶，音乐九七四，DJ 泽华，check check， 新年快乐 ，guys， 哎， 我就听你编，我想编。云桥要不要加入？ 不，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要有点 Q 的， 古语要不要？你来琵琶给融入进来。 泽华跳起来。 哎，琵琶可以加入进来吗？你试试看好不好？ 试一下。 来，琵琶跟着来这一队。可以吗？ 耶耶耶，切！ 这个绝对， 我们重新来一下啊，有时间 绝对可以。 Are you ready, kids？ 还有我们的鼓也可以哈。 Captain， 绿的船长 ，Let's get it。 我现在都有点迷惑，到底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都太优秀，还是因为我们这个铺的底太优秀？ 大家都优秀，都优秀。 优秀的人是会聚在一起的。 哎呦！ 还得是何姐，哎呀， 还得是泽华，里外里要感谢九七四 Live Show 给你们提供的这样一个可以让你们 Live Show 的一个平台，对不对？很好玩，很好玩啊！ 我其实很希望。还留给我一句可以 Q 一下，等一下我听一下。 来。 2000 years later， 泽华这么帅，为什么还不跳起来呢？还不跳起来？来，我看到你的舞姿， 很奇怪哈，很老派哈， 很不错，很不错，很大很大，很优秀。 绝对的限量版，我跟你说，想 Q 泽华再来一次现场，多难的一件事！ 新年的第一跳， 真的吓坏了大家。没关系，想要被吓坏的话，赶紧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谁知道后一小时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吓呢？今天我们的平台的关系哈，主要是通过微博直播，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直播间当中的精彩的内容。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然后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来发放福利。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和KEW3101所联名合作推出的挂耳咖啡，这时段呢我们依然是出题的方式，大家记得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把这个答案发送上来。请问2022年全新版本的主题曲是什么小何演唱的啊？这个白送分题对不对？王小何、李小何、刘小何、郑小何，对， 刘小何吧。 哎，所以到底是哪位歌手然后创作带来的，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然后发送上来，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时段送出的这个精美礼品哈。来吧，接下来我们到谁的 show time 呢？ 现在 好了，现在到谁的表演时间了？随便，那我们还从一开始吧，小何吧。 可以，但是我完全没有声音。 耳机里完全没声音了，是吗？好，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技术问题。 OK，I get it。 OK 哈，接下来呢就 Mary 来。 好， 真的永远都记得住了 Mary 这个词。就今年我在北京，真的我就什么的外号都有 Mary， 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y J。 你自己写的 Mary J、啊、 对，我确实叫 Mary J， 然后真的有人管我叫玛丽金，然后这个名字在北京就现在都就是在我们就我们这个平台，就因为我有玩乐队嘛，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啊，就玛丽金啊，啊金姐，我不姓金。 没事，经常也会找泽华说，哎，你就姓泽吗？ 啊、 也并不是， 嗯、啊，对。 所以接下来玛丽金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OK， 那我们就玩今天的《Kiss Me in the Dark》好了。OK， 今年辞旧迎新，但是在辞旧的十二月份，2021年的十二月份，我发了一首歌，叫做《Kiss Me in the Dark》。然后这首歌是其实就是它翻译过来的名字就是在角落里亲嘴儿，对， 哎呦，谁要听这翻译过来的好，玛丽金你直接给我们唱吧。 好的，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么扫兴呢？真的是一首很好的歌， 有请马竹君。 OK, okay. You感受每一次与你相遇的心跳与呼吸，耶、yeah, 相同频率、每一次梦境里都有你，让我与你无力 baby， 你我之间的距离，爱个我就忘，巧克力的甜融化了香精的醉意，爱个我就你，空气中的在夜空里 Kiss me, Kiss me in the dark baby, 可不可以 Hold me, Hold me alive, 我期待你、yeah、夏日海风的气息，站在他身边的我不知所措、yeah、要怎样I feel 怎么做 baby girl， 爱就说了就诺，爱个我就我，彼此距离逐渐拉近零点零零一，爱个我就你，空气中的暧昧迷失的夜。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 接下来 马上回来， 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大家都 十点零二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来让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共同的跟大家在新年打个招呼，说一下新年好，好不好？三二一， 新年好！ 哦，你们好有默契哎！我说这话之前我还在想，哎，我们并没有统一说要说什么，会不会有人说祝大家新年好，会不会有人说新年好，结果居然很统一的直接说了新年好， 只是在想要 唯一的没有什么用的默契。 怎么没有什么用的默契了？在台上跟大家打招呼很好啊。 哎，这就是啊，好吧。 歌手说话这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学问嘞。 好的， 好， 学到了。新年第一学， 新年第一学。然后我们也是新年第一天，974 Live Show 来到了全新升级的融媒体机房。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呢，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这个非常漂亮的直播间机房当中跟大家见面。然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后面有非常漂亮 LED 屏，以后我们除了在现场可以听到音乐人非常优质的音乐人们的现场表演之外，有非常棒的视频素材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包括他们的现场演出的内容。然后1月1号新年好，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有诚意的给大家带来了974北京音乐广播所推出的挂耳咖啡。前面我们那个送分题，小何是不是都不太满意我们出的这个题的方式？心想，哦，何小何这么有名，居然还会有人猜错？刘小何、郑小何、李小何？ 也不会的。其实我觉得应该的话，这个太简单了， 哎， 就感觉有点就是 诚意太好了， 想把咖啡赶紧往外送的感觉。 对， 你起码高一点高度，说出小何的一个优点。 那实在是太难找了。来吧，哎，你猜大家说的是刘小河多还是王小河多还是李小河多？ 可能是黄小河吧，大家都就是对吧。 哎，我问一个很无聊的题，请问你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可以取姓的话或者换姓的话，你想换什么姓？ 换姓吗？ 对，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就选一个写字快一点的姓，没我写字好慢了。 那就是王喽。 什么姓大？ 没有， 哪有姓大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提醒我们。所以你没想过这个题哈？ 小小河都挺好的。嗯，听起来好不正经啊，这名字。 小小河， 小小河还挺好听的呢。 挺好听的。 好，我们恭喜是蕾蕾妈咪呀，她说是何小何，而且她前面还加一个很喜欢何小何。 蕾蕾妈咪呀、啊，把你的这个收货地址还有这个联系方式收件人通过私信的方式找到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然后留言给我，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非常精心准备的挂耳咖啡送给你了。来，那既然通过你的方式来送题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到你的表演时间了？ 好呀， 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刚刚不是介绍到我们非常厉害的古语老师吗？ 是，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曲子就是非常荣幸能有琵琶在我的这个作品里面担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一首歌。 嗯， 它的名字叫做《狮子》。 嗯，我们今天的现场版的话也会有现场弹这琵琶的部分哈。 是的，故意就是 专门留白出来了 呀。 哇哦， 对的， 好，来，接下来我们现场版本的狮子。 居然有一种很老派的唱完以后然后我们就集体鼓掌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在。 哎，我觉得是因为沉浸在这个作品当中。 好听。 我觉得这不只是一首歌而已，它是一首艺术作品。 哇哦。 对，它真的是在一个艺术作品的状态中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小何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和独立音乐人，他更像是一个artist， 就是他像是一个艺术家一样在做他自己的东西啊。新年新的，新年，但是真的，我刚才在看歌词的时候，就是我完全进去了，就是他这个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破茧成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小何的狮子，然后仔细聆听这首歌的这个歌词的感觉。 对，我觉得竹君说这点特别好，就是如果你光觉得好听，他这歌词其实写得很好，然后小何的咬字呢又不是那么的清晰。 这要的他其实就是那种艺术感觉、就是、 朦胧美。 对，就像画家一样，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新现代主义派，他不是说他临摹，只是临摹要一样，他写的东西就像周杰伦说的一件黑色毛衣，他不能这么唱，他有的时候他只是小何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已，我觉得是这样。 你刚才对一件黑色毛衣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就我记得周杰伦他不是说过吗，他不是有一个视频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对，就是他说歌词有的时候表达的时候就是这个咬字你不能就很认真的一件黑色毛衣，你不能这样去咬它。所以我觉得流行音乐的美妙感，就像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古典出身，为什么最后做流行，就流行是因为你自己的东西融入到更好的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去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了， 但这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非常难，其实非常难。 你觉得小何在这点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前辈，他是我的一个领路人。 妈呀，小何，你今天是给了他什么样的好处？ 哎， 眉毛， 眉毛是吗？你今天眉毛格外的吸引他哈。 我首先很开心，大家都是用心来听我的作品，而不是给他们套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框架，觉得唱歌就一定要怎么样， 主歌副歌然后大家好记。 女生你在一个歌里面你为什么没有吼来吼去，没有给我们想要的高音也好， 张力 什么也好。对，我非常开心是每个人真的有认真反馈到，他们有感触到这个音乐带给他们的一些能量。然后我也很感动，因为我刚才可能自己很陶醉古语在这个音乐里面，他有他注入的一些琵琶的能量在里面， 而且更是现场以后他那个灵活感会更加的有弹性。 是的，然后你的他的音色其实， 哎，咱们每次夸他的时候他的表情都是对，你们说的很对。完全没有像你那种不好意思或害羞的一个表情。哎， 这个是因为古语老师是真的强。 对，是，我们刚才已经见识到了，即兴都可以玩这么强。 对， 古 雨老师哪里？ 哎，这是你终于第一次请到古雨在现场，通过这个现场弹琵琶形式跟你一块儿来呈现这首歌曲。 对，我就是拿这个忽悠古雨老师过来的。古雨老师以为啊，我是不是弹一首就走了？ 对， 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太小看我们了。但这首歌曲已经是《陶乐思迷惘指南》2020年的时候的作品了。 对，是的。 2021年已经过去了， 是的。 2022年都到来了，你今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我刚就是跟古雨老师有聊起这个，就是我就说古雨老师，我找到一个很硬的一个民乐电子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想法，到时候还是让古雨老师来给我撑住我的这个想法。 哇哦，很期待。所以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风格和感觉的一张。 可能会更疯狂吧，谁知道呢，到时候再说。 对，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有趣就有趣去在你既有一些突破，但是你又有回归到很传统很基础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两边都有才是一个作品最平衡最完整的一个东西。 对，974 Live Show 比较熟的朋友众所周知啊，小何是一个很爱玩即兴玩现场的人，今天难得又请到了好朋友古雨来，请问有没有可能只有一把琵琶、你们俩带来一段即兴的东西，然后后面慢慢的预可以再加入一点键盘？ 怎么 然后再加一点鼓，如果可以的话，好不好？ 其实我刚才已经寄予了那个耗子的那一个 beat 很久了，就是说我觉得而且刚才我也偷偷的让耗子说你的这个号拿出来了，你干嘛放在一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在一个 beats 里面，大家到了这个感觉就进来，就应该是这么一起玩。 其实我觉得现场玩一下嘛， 对呀、啊、 你就大声说嘛，你还怕什么？ 对，现场玩一下嘛， 那要来呀， 你弹弹琴是不是、 嗯、 然后我吹吹号对吧，然后想玩什么玩什么，随便玩一下。 好呀， 你随便点开， 随便选 一 个嘛， 对吧？ 啊，可以 可以吗？ 你要指定是哪一首吗？ 你可以选一首，这里大部分人都没听过。 对，怎么你是一个很有选择障碍的人吗？ 还 是都太优秀？ 对，我都很喜欢。 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 好，那我就随机点了， 来吧。 好， 然后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稍后给大家带来这段的现场的即兴。 开始了。OK。 一个吧。 九七四的 live show， 北京音乐广播电台 ，My love，My love，My love。我在故意呢，我在批判呢。 期待你可以跟他对话，他想要一点点冷战。 OK， 你想要冷战，你想要冷战， 我讨厌冷战。 好无力的对话。 OK， 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也期待现在， 一点都不意外。 OK OK。 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也觉得很可爱， What you wanna do tonight? If you love me darling, I can be the one for you, but you need to d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OK OK。 一，睡前要洗袜子。 这个很重要。 没了。 只有一 啊。我只说了一吗？ 然后就睡着了是吗？ 你继续说二。 哦，还有二吗 ？OK， 二，二，晚上要 give me a kiss。 哇哦。Every day 吗 ？OK，must every day。 哇哦。 OK， 三，尊敬我的父母， 我也会对你的爸妈好的。 Would you want me for me tonight？ 想不想要今晚？需要一点爱、 okay. 或者去到三里屯的酒吧、oh. 或者点一杯 sunrise、 oh. 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 我的小号，我的小号，我的小号，我的小号呢，给我出来，给我出来、yeah, yeah. 而且明明是自己 Q 到小号的。全程没有小号。我都以为我刚才出现了幻听， 主要吧，这个伴奏里面它就有小号， 它真的好好好好玩啊。It's about love。 来，小号打小号。 直接请玉顺着往下走吧。愿望啊， 好好出作品，最好再谈个恋爱，岁数也不小了， 多大呢？ 年方二八。 谁知道真的假的？ 你心就好。 小何，你的愿望是什么？来，高志，你的愿望是什么？ OK 我的名字不叫高志，我叫石哲，需要一点不要悲伤更多快乐。今天的天气不错，忘记了怎么唱歌，忘记了怎么去背我的词，王子没有关系，我更喜欢去惊喜，希望你能够听听。That's right。 你忘了词以后越来越好，叫错你的名字是我的不对。来，云桥，你的愿望是什么？你也可以没有愿望， 不紧张。 做写写歌， 写写歌啊。 继续一个人，或者养只猫。 希望跑不掉毛。 你可以养无毛猫。 希望尿不掉毛。 无毛猫没有毛。 但是你得给他搓澡， 还得穿衣服， 买个澡巾，回到东北。 去个房子。 OK OK， 如果你也在听， 说出你的愿望，说 出你的新年愿望 baby、开开心心健健康康记得爱与期待、如果你也在恐惧现在如果你也在恐惧未来 I'm telling you baby Everything is gonna It's gonna be Be alright Be alright Double play OK 我们最后一个 Check One Two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Everything is gonna be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我们后面还有半个小时呢，朋友们，这难道不是最后一首歌曲吗？ 不是太放飞了，我的天！大家 如果可以，你未来的这半个小时，可能我们也可以就这一首歌一直录不下去。 我觉得很轻松又很好听，不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好棒啊，你们都！真的是信手拈来哎！ 那你看看，你看你小何的朋友们， 真的，而且 没错， 我们今天是有认识的朋友，然后有第一次见面的朋友。通常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尴尬，有的时候会有那个没有默契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完全没有哎！你们这一趴， 我们是在有 音乐 交流， 在音乐里面就完全没有什么的陌生啊或什么的， 真的 一个通道。 真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惊讶的是 242也特别厉害、 还好 刚才出现状况以后彻底放松下来了， 就是碰到过 已经没有什么状况可以再出了，已经 不能再装了， 松了一口气，反正也没有什么脸可以再丢了， 没错了，没错， 就这样 就 对 了。 来来，我们这时段继续送出礼品哈。请问刚才在我们这段即兴的 freestyle 当中有一个号子吹的乐器是什么乐器？把那个乐器通过新浪微博找到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然后发送上来，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咖啡礼盒。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儿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冬天来了，疫情反复，加强针您打了吗？ 为什么要进行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因为疫苗接种后，免疫保护会随时间逐渐减弱，为使机体维持牢固的免疫力，需要根据不同疫苗的免疫特性适时地进行再次接种，称为加强免疫。多项临床试验和研究结果均显示，在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6个月后，部分受众者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出现下降，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增加，因而需要打加强针进行加强免疫。 接种加强针，筑牢防御墙。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0:30，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时刻感到惊讶的泽华，惊讶到这些今天我们请的嘉宾都这么的优质，然后玩 freestyle 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状况的发生，还那么的好听，他们自己都兴奋到说结束以后就可以直接录一张专辑了，只是说说而已对吧，不会做实现的这个事儿的是吧， 永远没有不可能， 对， 永远没有不可能，真的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哈， 非常 而且很期待，如果有一次你们可以做一个这个现场 one take 收音的话，然后就是那个即兴的录制出来的那样的一张，应该会非常非常的酷。 我觉得 那就抽出几天时间吧。 好 ，Writing Camp 吗 ？OK。刚才我们说到2020的愿望，然后由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一直在谈，就没有来得及说出他们的愿望。请问我们的制作人兼键盘手玉，2020有什么愿望吗？ 有，还真有。 对着话筒，对着话筒，拉近一点，拉近一点。对对对。 好的，其实还真有哎。 嗯，说说看。 是今年要非常的平和的做自己。 好，我们还离话筒近一点哈。他说要非常平和的做自己。那请问2021年的时候多暴躁啊？ 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大家就是，不论是音乐人也好，做什么的工作的人，就各型形形色色的人也好，就是大家情绪稳定，真的是一个，尤其是自身调理的情绪稳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我们听音乐，为什么我们听音乐，是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说白了音乐的产生在某些程度上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平和的做自己，我觉得真的是他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哎，但我就你的刚才所说的，我想问一下玉，那如果你之前不平和的话，你是怎么用平和的状态去做音乐的呢？ 平和的状态做音乐 啊，就不做平和的音乐。 对， 所以2020 Make Me Sick 就是这种音乐。 我的歌。 OK。那你2022年要做？ 我2022年就是最近结识了一个三弦儿弹三弦的朋友，我要帮他做一台那个就是民乐团的东西，但是可能会加很多 Tango 啊拉丁的元素进去。 哇哦，好期待！好，希望尽早可以听到。那你还会有演唱的部分吗？ 我肯定是唱不了，我是录音师，但唱不了歌的录音师。 对呀、啊，但你不有 Mary J 吗？要顺便把它抛开，是不是？ 我们都在啊，还有现在还有三四， 还有 你们， 人家是242、 3、24， 哎， 太幸福了， 新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吧？ 好吧，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对， 那耗子呢？你刚才也没有说你的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2022年让自己更快乐一些吧。 你们俩接得很紧哎， 对， 因为希望平和一点，因为希望更快乐一点， 因为我的名字叫易怒鬼，就是原来就是这个名儿也叫易怒嘛，对，脾气不太好，然后现在慢慢自己调理完了之后，我现在更想就是做更多自己喜欢的音乐。 我们现在听的音乐也是来自于这个耗子自己的作品 啊，对，我自己的。 易怒的人怎么可以做出来这么放松的一个作品呢？ 就调理嘛，就因为我是一个极度反差的东西，我平时听的东西可能极端到这边听的和，然后直接跳到一个爵士乐，然后这边听着古典，这边转朋克去了，就我会转到特别快，然后这边可能听着电子呢，又转到别的去了。就是我听歌是比较杂，但是呢，就是心我是会根据歌曲的状态，然后去调整我的心态，就假如今天很舒服，我可能会做一个比较 chill 一点的；今天很开心，我可能就做一个刘鹏，然后今天比较烦，我可能就做一个偏重型一点的东西，就都会做。 OK。然后希望你可以开心一点，然后也借你这个愿望，然后希望所有的朋友们2022年都可以开心快乐一点。不开心快乐的时候就来听974 Live Show， 我们总是会给你带来好听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就回去回听我们的重播。 开心的时候也要听，会更开心。 对，国语呢？ 希望2022年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没有，开玩笑， 最重要， 给大家拜个早年。没有，其实希望自己2020年应该 2022年 ，不好意思，多一些自己的时间吧，因为我是一个乐器教师 哦， 所以我平常的课比较多，可能这个像寒暑假啊， 给他狂的嘞，人家大家都说这两年比较闲，我太忙了，忙到我希望第二年可以少一点学生， 就是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够多，都放在学生的身上了，然后并且感觉给 家人陪伴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希望2022年我能多一些自己的时间，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多陪一陪家人， 特别好。哎，你弹琵琶多少年了？ 六岁开始弹的，七岁，七岁啊， 所以多少年了呢？ 今年不方便暴露自己的年龄。 哎呦，琵琶演奏家居然还在意年纪的这个问题呢， 对吧？ 没事，我也是六岁开始学的 啊。那你多大？ 不方便暴露年龄。 弹了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就这。 哎，这弹琵琶越来越有意思，还是会遇到瓶颈？ 感觉瓶颈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就是因为我是专业院校嘛，专业院校的话。那你走专业这个道路的话，你就会遇到很多瓶颈， 是 有学院派的东西啊，有各种新鲜事物的东西啊。那我现在我觉得我走出了学校，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人可能也是在学音乐的，包括学民乐的朋友，大家在各自的成长啊，然后工作经历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迷茫啊，或者是徘徊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呢？ 是怎么度过的？看开一点吧，多趟一趟就好了。 多趟一趟。 我其实这一点我也想说，就是找到吴宇的时候也是让我非常的惊喜，因为我虽然是在写民乐的东西，但是它还是在一个比较流行音乐的范围里面的。流行音乐就是你必须要按照准拍来录，然后里面的一些节奏啊什么的也相当的，其实跟我们传统的那种民乐的那种线性的旋律是有点那么的相撞的。 是， 但是谷雨他，我感觉他打开了自己的那个，突破了那个框架，对，他把自己的东西是已经融入到他可能是一个审美也好，一个藏在已经在血液里面的一个技术或者说一些能量也好，他没有把觉得说啊，我国乐就一定要这么演，就一定是像以前那么多谱子就一定是这个感觉的，他没有，他突破了。我给他的那些东西可能有一些还是比较有一些散一点的拍也好，或者说比较西洋一点的节奏也好，他都可以掌握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我碰到他也是我非常幸运的一个宝藏吧。所以我觉得他在突破这个框架的时候，一定他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的。 哎，我觉得小何这一点说的其实可以接到我们上面那个题当中。当我们觉得困惑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不妨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拓宽一下那个边界。 对， 以前觉得自己无法拓宽的那个边界， 对， 当你拓宽了一点以后，发现可能也许有别的路在前面， 对， 也许还会有更多惊喜。 对，突破惯性，突破认知。 是，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今天始终由于没有话筒的原因，没有跟大家打招呼的邓华龙，也是我们今天的鼓手哈。你要不然起来用前面的话筒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鼓手龙龙。 鼓手龙龙。哎， 鼓手龙龙，这是苗族的，我们苗族的男孩， 苗族汉子。 哇，苗族打鼓是很厉害的， 他从四岁就开始打鼓了。 对， 所以敢问方玲啊？ 方玲不方便透露。姐姐替他说了，不方便透露。 你2022年有愿望吗？新年愿望？ 一直抡下去吧， 一直大鼓打下去。所以你出现过刚才我们说到那种瓶颈啊，或者不想做这个行业的这个阶段吗？ 有啊，因为职业就是这个嘛。 那怎么继续打的呢？收入还可以， 因为喜欢。 也一般吧。 只要技术好。 瓶颈的时候就不去听音乐吧。 哦，让自己休息休息。 安静一些，尽量换一些别的喜好啊什么的爱好。 对，放松一下，适当的 放松。 对，确实，因为做一个行业做久了以后，你会厌烦这样的一个状态，停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 对，尤其是当你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说一些，就是如果作为一个专业音乐人来说的话，大家都会啊，好羡慕啊，你的爱好变成了你的职业，你的爱好变成，其实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做什么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说新年的话，如果你想做什么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做的话，你就要去做它。对，我鼓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当你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音乐改变了我，十年前和十年后的我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人。我变得有自信了起来，我变得对自己开始肯定自己，自己爱自己。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爱自己的方式，也不一定是用音乐，比如说你喜欢画画，甚至说你喜欢吃东西，你喜欢 吃东西还是克制一下哈， 是吧，就不要吃垃圾食品了但是就是说你喜欢做一些事情，你可以把爱好变成一点点，对他有一点耐心，对他有一点，给他一点时间，然后多留一些精力稍微给他，你就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 哦，你今天真的鸡汤都讲得好好、啊、 是吗？可能是因为新年吧。 Thank you 而且这鸡汤好顺耳啊。 哦，是吗？谢谢 对， 原来唱歌的人说鸡汤感觉果然不一样。 真的，大家需要鸡汤的时候听音乐是最适合的了、 多听听974 特别好。然后希望大家2022年的时候，因为第一天好像通常都会立 flag 的时候，然后都会给自己设计很多新年的有一些新的这个清单的时候，不管你列了多少，然后希望大家在2022年都可以尽量的让自己健康快乐的每一天吧。来，我们的新年愿望说完以后，然后大家自己也可以在听我们的新年愿望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新年愿望哈，然后实不实现我觉得不太重要，许下那个愿望的那个当下那个真实的状态其实挺好的。我们先揭晓一下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这个送福利环节的中奖朋友。啊，什么？ 没事， 要送我们的北京乐广播的挂耳咖啡了。然后刚才我们的问题是，请问在上一时段我们的 freestyle 当中，吹的那个耗子吹的那个乐器是什么乐器？哎，是唢呐呢，还是萨克斯呢，还是这个单簧管呢？大家都答对了，是小号哈。所以恭喜洛凡依晨，然后第一个答对的，所以把这个礼品送给洛凡依晨，同样是把这个收件方式然后地址发私信给我，我们在之后就会把礼品送出。在最后一时段我们还会有最后一次的送福利环节，会是什么样的题大家敬请期待。今天云桥跟我们分享的时间很少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听你的作品吧，好不好？嗯，跟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再来一首弱。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有请。 大家都若有所思起来了嘞。 他一个人写的歌就是就好怅然啊，就这两个字儿。 别哭。 对，怎么勾起了你的伤心往事？ 会有吧，会有吧。 云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跟大家见面的机会节目，你之后会想从慢慢的从幕后走向台前吗？ 也算在尝试吧，这也算是尝试，就是 这家伙 逼着我 连踹带推。 你加油加油！ 但是我 哎，你作为同行，你还拉着别的同行一块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一起跳进火坑。 就他 一起跳进火坑也说得出口，真的是。 因为小何就一直比较鼓励我，就我比较胆小。 看出来你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哈。 特别慢，特别慢。 对， 就可能交一个朋友，可能也会一两年才特别熟。 好暖啊！ 不是，就我觉得这样挺惨的。 自信 的，可以在他的歌曲里面听到他一些很坚定的东西。 对， 他自己处理的这些声音是非常的，我不想说只有天分，就是他觉得应该要这样子的。我觉得他是觉得他在他的声音里面是有自信的，跟他平常的那个性格是不一样的。那个东西是很美丽，我当然是希望他也可以把那个分享出来。 真好， 对， 希望2022年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真心的朋友在你身边。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歌手现在有很多种形式，大家可以不需要，就是有些歌手是表演型类型的歌手，但是有一些歌手他就是把作品好好做出来然后发表就可以了。我觉得他的作品真的是蛮不错的。 谢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网上可以搜索到你的作品哈。 啊，可以。 好，给自己打个广告吧。 搜索张云桥。 哪个云哪个桥、真的是 姓张的张 工厂张 张飞的张 开张的张， 然后草字头下面一个云，云啊、桥是乔家大院的桥 啊，张云桥。 云桥其实也为好几部连续剧做过片头曲、片尾曲。就是他的这些作品，其实虽然流行歌，但是是那种真的可以很入心。 是的，感受到了。泪落心田说好听好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由刚才这首歌曲吧。请问刚才云桥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只有一个字，很好猜。我刚才回来以后，我还说我们大家都什么所思了一下，所以那个歌名叫什么？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把这个歌名发送上来，然后我们就会随机挑选一位观众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份1月1号974 秀2022年开张大吉的精美礼品，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出品的挂耳咖啡。赶紧把这个歌名发送上来哈。哎，刘谷雨你是有多闲，他每次都第一时间互动。哎，你怎么可以那么快，你还抱着一把琵琶， 做到了， 真的太绝了。 不是，他很踊跃的参与你的活动， 很想要我们这个挂耳咖啡。 刚才有 对， 刚才发唢呐的其中一个人就是他，你知道吗？ 他还说刘小河的也是他， 已经开始内卷了， 真的。然后你猜那么多次，我就不送给你。来吧，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再 freestyle 一个，好吧？还是来歌单，你们看。 今天我们的礼物就是泽华提什么我们做什么。 那我们再来一个 freestyle 吧，大家都可以玩起来的。 我觉得2022现在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一个、一个新的年，所以我觉得在未知里面，大家有同行的好朋友，咱们怕什么，会面对什么样的难题呢？ 真的， 毕竟我们这一排人呢，我们怕什么？ 来吧， 你知道之前真的很期待会有一些状况发生，结果只有我有状况。 就是跳舞不够好的那个状况。 哎，可以回看重播，你就知道到底有多不好。那还是我这边给一个，还是我们直接现场来？ 让玉来吧，让玉来。 玉发一个动机是吗？ 你随便来吧。 等一下，刚刚 Q 到舞蹈的话，泽华老师不能够只 Q 我们的 freestyle，对不对？泽华老师不参与，不可能。 我不是在全程跟你们语音互动吗？ 你 让我离开台子，没办法，我只能在台子后面给大家带来非常拙劣的辣眼睛的舞蹈。 对， 好， 摄像老师们记得要给这个机会。 你没看他们都倒吸一口气， 不想看，不要看，不要有这样的环节。 要吐血， 来吧。 山羊老师说 OK。 这也是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了。 Freestyle 还有两颗心已打开，我轻易充满花开花香味。 小何，你可不可以拿粤语来一段？ 同意。solo， 想要一起透一透外面的风，感受。 过去很快，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请大家用唱的方式再介绍一下自己。 This is Mary Jane， not 玛丽金。我的名字叫朱君，朱子的朱，君子的君。我姓的名字，我的姓是。姓马，姓马，马竹君 ，OK。我讨厌跳跳框框，我讨厌铺铺张张，我讨厌每天没夜没完没了的麻烦事。 好，谢谢竹君。 Oh，I just get started。 下一位。 OK，OK，Let's get， 嗯。 谢谢小何，下一位。 他切歌，他切歌，他不